北京时间17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 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下午5点，厦门，在这里你会发现，你追赶的生活，也许却被你抛在了后面。 下一站，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下一站，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百变辣妈袁一，全能艺人小航，北京小河最小雨，逃嫁狂人苗山，美妆小仙女一梦大猴。 工作日的下班时间怎么样？这个电影是不是很好？ 你的戏很多，感觉都不该怎么不应该再介绍了。 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直播，在潮流梦工厂新浪微博找到活力982，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来关注我们今天的一起改变跟穿搭相关的时尚话题。我是袁一， 我是今天跳针的泽华马，真的是 可能你除了头以外的部分都要被打乱吗？打成马赛克， 可能只有头才见不得人吧。 好了，我们今天说音乐节怎么穿，为什么？是因为刚刚过去这个中秋小长假呢，我们两个都一起去到了一个在北京本地很不错的一场音乐节。 嗯， 虽然只有2天，但是阵容啊、卡司啊各方面的安排， 马真的是 可能你除了头以外的部分都要被打乱吗？打成马赛克， 可能只有头才见不得人吧。 好了，我们今天说音乐节怎么穿，为什么？是因为刚刚过去这个中秋小长假呢，我们两个都一起去到了一个在北京本地很不错的一场音乐节。 嗯， 虽然只有2天，但是阵容啊、卡司啊各方面的安排，过去这个中秋小长假呢，我们两个都一起去到了一个在北京本地很不错的一场音乐节。 嗯， 虽然只有2天，但是阵容啊、卡司啊各方面的安排啊都觉得非常棒，然后再加上天气很给力，所以我们在音乐节现场诞生了很多的大片儿， 哎， 就不需要后期加工的那种。然后我们也有专门，他作为代言人本人，所以他穿到的是比我们要更超前的一些款式。不管怎么样吧，进入到金秋十月以后，90月份可能有很多地方都有这样的。追剧也是潮流的一部分，最近在热播的古装剧继《延禧攻略》之后就是《如懿传》。 哎， 啊，然后《如懿传》很多人都表示说，刚开始的时候觉得看不进去， 太冗长，节奏太慢。 对，然后相比之下，画面的色调啊，然后服饰啊，以及说话的腔调，包括 精致度 的妆容，整个可能跟《延禧攻略》不是一个状态 啊。 你也不能说谁更好，谁不好，但是你会发现，随着剧情的发展以后，还是有很多值得你被拉进这个剧当中的一些细节的， 慢慢开始很多路转粉了哈。 对，然后包括在后宫的3000佳选的这样的一个后宫第一美 啊，真的呀？ 对，是辛芷蕾饰演的嘉妃娘娘。 哦，辛芷蕾本人也是很漂亮的， 很美，然后很高级。但是呢，就是 你说谁不高级？哪个品不高级？ 我就是嘉妃娘娘，她在这个剧中饰演的是后宫第一美，然后同时呢又是一个心眼非常多，然后很爱挑拨离间、很爱挑事儿这么一个人。 我好喜欢这样的角色，就是又美、心眼又多。 但是因为你是站在一个男生的角度去看，你站在女生的角度就觉得太讨厌了。 你想，如果长得不美，你心眼还多、事儿还多，就会觉得你是丑八怪。 那你就不可以长得美、心地善良吗？ 当然是这样最好啦。 一般女主都是这样的， 宫廷剧当中不能出现这样的角色呀。 好吧，那开了挂的贤妃娘娘，那在日常生活当中自己在穿搭方面又有一些什么样的自己的心得体会？包括她在剧中有一段给皇上献舞的那个段落 啊， 第二天就刷爆了所有的朋友圈，成为了非常非常火爆的那个表情包。 嗯， 就跟她跳那个朝鲜舞嘛，你知道吗？然后大家就配上那个拉面的那个图案。 你确定你跳的是朝鲜舞？你可能真的是在拉面。 没有骗你，大家看过那个剧情的那个人都知道，我这个舞是很正宗的朝鲜舞，就这样拉，真的。 你确定是这样子吗？哎， 好了，我们来看采访吧。 我是辛芷蕾，当然是珠宝了，珠宝更贵呀、啊，它独一无二，尤其是高级珠宝，不是人人都能拥有，而且是不可复制的。嗯，简洁优雅吧，嗯 ，B， 十分。想什么时候能拍完呀？我觉得都不讨厌，都行，都挺好的。会用。当然是第一美啦，谁喜欢当将军吗？有压力，演之前压力特别大，但是演完了以后，自己已经慢慢的习惯了这个称号，入戏了，出不来了。救命！我会选如意，他最善良的超人，皇上，因为可以拥有众多美丽的嫔妃，最适合去捞海底给人家拉面，成为一名优秀的拉面技师，不争不抢。觉得他是一个很丰富的角色，他前期一直在扮演一个不是自己的人，每天很做作很假，然后很欠，到处溜达，挑拨是非，但那不是他真正的自己，那只是他为了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然后他有很多不同的面，在宫女面前，在皇上面前，然后思念世子啊什么的。我觉得他是一个很丰富的角色，但是也是一个很悲剧的一个人物。八分，他还有他心软的地方，还不是最狠的，所以他没有活到最后。极其认真，对表演十分负责，有很高要求的一个演员。我觉得很正常，同时期，同类型的题材的电视剧必然会引起这种对比，我觉得很正常。但是大家喜欢什么？就看大家喜欢什么口味了吧，就喜欢就跟吃菜一样，喜欢吃辣的就吃辣的，喜欢吃甜的就吃甜的。我还好吧，我不觉得自己是段子手，但我挺爱看他们说段子。你别老发微博了，我们这个数据粉很辛苦的，每天帮你刷数据。然后他们老爱黑我，我的一些粉丝经常说我长得像鱼啊，像河豚啊什么的。对，别的没什么，一半一半吧，就分对谁，就是对让我想有想女人一面的人的时候，我就很想女人。我也不是一直都很直爽，我有的时候也不直爽，对，就也分人，就但我还是希望自己能尽量做到真实一点，不想活得那么累。至于说在演艺圈里适不适合，对自己有没有什么好处坏处，并没有想那么多，只想活得简单一点。我是一个服装设计师，我大学的专业是设计的。 难怪这么多的时尚品牌对辛芷蕾还挺看重的，因为他自己是学服装设计的。 以前萧亚轩也是。 哦，真的、啊、 对、嗯、所以你会看他自己的穿搭都很有自己的讲究嘛，很不一样 吗？ 对呀、啊，早期的萧亚轩也是很漂亮的。 对，但是 不是，我是说他那个在那个同时期里， 当然你当年是就是在2000年左右的时候，他可是时尚 idol 本人。 对啊， 时尚 icon 萧亚轩， 包括他舞步等等。 对、哎、后来一度就可能就有点太超前吧，有可能是作为世人的大家有点不太能， 可能是面部变化比较多吧。 好吧， 嗯， 哎，这是辛芷蕾的专访。接下来我们也说最近有一些新的电影要上，是吗？ 哎，要跟大家分享这个电影呢，比较厉害了。这个电影最近有一个这个发布会当中，这个周润发说自己演了一个不是人的角色。 啊，对，发哥最近在北京，然后上周的时候，很多人在朝阳公园的时候还遇到了发哥在跑步。 啊，真的呀？ 然后还跟他一起拍照，因为发哥本人就是那种特别随和的，然后你说拍照 ，OK， 我给你拍照。 哦， 然后他出门也不像其他有些明星就会带很多人。 没关系，你就说出来他们是谁。 比如说那谁谁谁谁谁，但是发哥真的就是自己独来独往。 啊，对对对，所以很随和。 他在这个影片当中饰演了一个角色，是一个大坏人的这样一个角色。哦、导演呢也是非常厉害。 是人的意思就是说坏到根本都不配做人。 哎啊，导演说这是为周润发量身打造的一部影片，看完之后让你知道什么是周润发。我觉得这个口气非常之大呀、哎！ 感觉导演和主角有仇，你知道吗？ 这主角被金钟哥在打鼓，真的吗？瑞丽的话已经放出去了。 他们可能很想挑战这样的角色吧，大反派。 OK， 然后呢，张静初也是在这个影片当中出演角色了。张静初说他自己在影片当中演了三个角色，每次参演就感觉像演了一部新戏。 就是精神分裂嘛，精分 啊，嗯哼。然后这个时候，那个另外一位男主角就坐不住了。另外一位男主角是郭富城，他说他演三个角色算什么？我觉得我演了八个角色。 就大家在 PK 谁演的角色多吗？ 所以很好奇这样的一部影片到底会怎样？你知道这个角色多的话，很容易就分裂，分裂到最后很难自圆其说。 就演员本身会分裂，观众看了也会分裂。 哎，导演可能自己也会分裂。这部影片叫做《无双》，好像这周日的时候就正式上映了，9月30号可以关注一下 了。啊。继续来关注在时尚行业吧。我们上周说了纽约时装周，然后紧接着伦敦时装周就来了。那么在伦敦时装周过程当中呢，也依然充满看点。其中有一个品牌它诞生在纽约，但是它的创始人以及它的整个家庭都是在伦敦。就是这一次呢，这个品牌正好恰逢10周年的纪念，于是就把这个品牌要搬回了伦敦老家。我们说的是 Victoria Beckham 啊， 曾经的辣妹。然后后来呢也成为了球员太太。 哎，这个品牌是不是没有男装，只有女装吧？ 对，只有女装。再之后呢，他开创了自己的时尚的事业。 嗯， 据说到现在已经有10年了嘛，在全球的销售额达到15亿，但是依然还处在一个亏损的状态。 15亿很厉害的数字。 非常厉害。而且因为这个品牌我自己没有买过 啊， 因为我曾经不配 啊， 我穿不进去。 说的你现在配似的。 我现在配啊， 可以穿最大码倒也可以了。 因为 Victoria Beckham 这个品牌，它就是维多利亚给自己来设计的。早期的时候，这个品牌的设计理念很多都是被纸片人服务的， 因为他自己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你看他的身材就知道了， 小号，对， 真的， 嗯。那我们来说一说这场10周年的秀吧。早在秀开始的前一周呢，伦敦的皮卡迪利广场上就挂起了。贝嫂的10周年大片的海报，以及特大号的 Victoria Beckham 的一个标志，你可以来看一下图片，这是在那个广场上的海报。海报的图片你能依稀看到贝嫂自己亲自上阵拍了这个海报，而且是从这个纸袋里钻出来的。 哦， 他其实是在致敬早年间他给 Marc Jacobs 拍过一个广告片儿。就是这样的类型，从纸片里面、纸袋里面钻出来。 今天看依然很时髦了。 嗯哼，然后这是广告片的一些细节。 哦， 非常前卫，对不对？ 对， 就只露出两条细长的腿以及高跟鞋。高跟鞋其实也是贝嫂人生当中的一个标志。 他去哪儿都是高跟鞋， 而且抱孩 子抱两个孩子都是，对 对对， 厉害了。 这是他的大片儿。但是其实如果你有关注到 Victoria Beckham 这个品牌本身的话，你也会发现这个品牌前后是有一些很大的变化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广告片，致敬的是当年他给 Marc Jacobs 的广告片。 嗯， 这是当年的那个广告片，那个时候的贝嫂就是黑瘦黑瘦的。 他真的没怎么变化哎。 对，这是当年的广告片。现在的有一张我很喜欢，这张只看就是人家说上半身失踪， 腿是不是更细了一些？ 现在是上半身失踪，对， 很有风格。 你就从他的这个只露两条腿就能看出，他就是维多利亚本人。而且这个海报10周年的纪念海报还被印在了他这个品牌的纪念 T 恤上，据说在官网和伦敦的旗舰店都有售卖。然后呢，他本人也穿着这个 T 恤就出场了，就很简洁，然后也完全顺应了现在的这个。白 T 的一个趋势， 很好穿， 很好穿，很实穿。现在这个品牌，它从最早期的只给纸片人服务，到后来也开始慢慢的寻找一些很舒适的状态，包括在杂志上，全家一起上阵来拍这个。 会不会很舒适的状态是对于纸片人而言比较舒适，对于正常人而言还是非常紧致？ 其实如果你仔细的观察贝嫂这两年的变化的话，你会发现她从以前去哪儿都要穿细的尖头没有防水台的高跟鞋，然后慢慢的变成了现在也会穿着很舒适的拖鞋、平跟鞋。 啊， 甚至有一年我要给大家找出来，有一年她在秀场上走完大秀以后出场，直接就穿着板鞋就出现了。 因为他说他的灵感来自于当时怀小七的时候，就是他当年怀孕的时候的状态。他那个时候真的就觉得说自己已经不是说走到哪儿都要穿高跟鞋的女强人了，他想过得更舒适一些。 男生不太懂啊，就是如果真的爱穿高跟鞋的女生的话，让她把高跟鞋脱掉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是吗？ 很难。我就有一个闺蜜，她就是穿高跟鞋很厉害的女孩子 啊， 她大概上中学的时候就开始接触高跟鞋，当然这个不值得提倡了，因为那个时候 现在老师也不会允许， 对，骨骼还没有发育完全，但她真的是那种穿高跟鞋非常厉害的女孩子。她有一度想要去追赶潮流，说因为那会儿平跟鞋很流行嘛，说那我也试一下平跟鞋。她穿上平跟鞋以后，她跟我说，她说整个人就是感觉是往后仰的，随时要摔倒 啊， 因为你习惯了踮脚走路的状态。 是， 我不太能理解，她脱了以后就说啊，整个人就重心往后， 而且我会觉得自己没气场。 对对对， 没气质，像没穿鞋一样。 那好，现在的贝嫂脱掉高跟鞋气场依然是在的。 嗯， 这是 右边那张很漂亮啊， 非常好看。其实像右边这种阔腿裤里面藏高跟鞋也是没有问题，或者是藏厚底的松糕鞋也是没有问题的。 也许他藏的就是厚底松糕鞋。 现在的贝嫂就为人母的那种状态会更浓一些，你看就是家庭的感觉会更多一些。 嗯哼， 所以导致整个品牌的一些发布的单品也会让人觉得更舒服。我们来看一下今年十周年设计当中一些比较亮点的设计吧，比如说这种大大的很宽松的衣服，然后包括这个羊毡的包包， 那个包包很特别， 也都是很随性的。当然模特的背法比较奇怪了，模特的背法就是我家大门常打开。 哦，它是彻底打开的是吧？ 对对对， 我以为本身就长这样。 它另外一个肩带没有背上去，这是模特在秀场上比较特别的背法。 嗯哼， 但是你从衣服的剪裁，包括它的面料， 使用的颜色也很大胆。哎， 对，都是那种比较舒适的秋冬的感觉。 嗯， 因为它是品牌刚成立的时候只有黑白灰三种颜色，而且全部都是紧身款，但是现在这个品牌可以演变成这种舒适的廓形的茧形的剪裁，跟贝嫂本人的这两年的变化也是有很大关系。 居然还有紫色的双肩包。 对对对，这是 Victoria Beckham， 这位女星她花了10年的时间把自己的名字后面这贝克汉姆四个字给删掉了。 真的是时间过去得很快，大儿子已经长得非常之大了。 对，已经可以跟他组 CP 了 啊，真的。 嗯哼，接下来我们继续关注英国伦敦的一个老牌的品牌，这个品牌可能不需要说太多，大家就会猜到，一说英国伦敦老牌的品牌，你们想到的估计就是这个牌子。他今年呢在伦敦的时装周上带来的这场秀是换了设计师之后的第一场秀，那种感觉就像是这个品牌被重新洗牌，并且跟上一季的单品相比有一种整容级别的变化。 上一季的单品整容级别的变化， 你记不记得上一季是什么？我如果提示你一下关键词彩虹，你是 上一季是，而不光是彩虹，还有那个大编织袋。 来看一下吧，上一季元素是这样子的， 嗯哼， 就是从 T 恤到外套到各种单品上全都有七彩的颜色， 特别是右边的那个，它经常会有那个大编织袋的包也长这个样子， 还有那种 PVC 的那个风衣。 对 对，而今年2019春夏系列是这样的，怎么样，大换鞋有没有？整个再对比一下两张图，2018和2019， 右边这个新图完全不像是 B 家的感觉嘞。 可是你说如果不像 B 家的话，你看右边的这个风衣，它依然还是 Burberry 最经典的风衣， 但是它开始软一些了。 对，它变得更柔软，但是你说柔软吧，它在元素上面还增加了一些金属的元素。 uh-huh. 我们来仔细看一下，先说一下吧，改头换面的效果带来的是新的创意总监，叫 Ricardo， 创意总监长这样，中间这个画小框的这位男士 笑什么？ 他本人为什么没有穿有元素的这样的 有啊 服装， 他身上穿这个 polo 衫 的 logo 就是新的 Burberry 的元素 啊， 新的 logo， 这新 logo 我觉得很高级啊。 嗯，是的。 嗯哼，之前的那个设计师 Christopher Bailey 也不是不好，但是就他其实一度也把 Burberry 带上巅峰，但不知道为什么他的最后一个系列就有点就感觉崩盘的感觉。你再看一下当年的那个秀场发布，你就觉得你好像进错秀场的感觉。 但其实那个彩虹色的衬衣卖的还是挺好的，包括鞋 卖的很好，可是你很少见人穿。哎， 穿的还挺多的，今天见到的 很难穿。哎，就是好吧，现在这个设计师呢重点就是优雅，他自己是这么说的，他说其实现在所有人都在走街头风，他说其实街头风也是我带头的。 哦， 嗯哼，但是大家都忘了优雅的剪裁和精良的工艺才是最重要的。 嗯， 所以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感觉， 秀场上的模特每一个都非常的淡定然后舒适，你看像这种颜色， 这个很有那种 Celine 的冷淡风的感觉啊。 对，饱和度不高，但是你就觉得说整个怎么看360度都觉得很舒适， 真的很不像毕加的感觉了。 嗯， 特别是那个女士的裙子。 我们再来仔细看一下刚才我们展示过的这两个模特带来的这一季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两件衣服，其实都是风衣的材质。 嗯， 然后左边这个呢是采用了风衣，然后今年这两年比较流行的风衣把扣全部扣上当连衣裙穿的方式。 嗯， 然后因为你要体现腰身，它所以采用了宽的腰封， 嗯， 来把你整个腰线给塑形起来。 这应该是自己搭配的腰封，就是自己搭配的腰封，本身应该是没有的吧。 我不知道哎，秀场上就是这么搭配的，很有可能你去专卖店买的时候也会是这样的成套的装备。 哦， 就你可以选择用或者不衣裙穿的方式。 嗯， 然后因为你要体现腰身，它所以采用了宽的腰封， 嗯， 来把你整个腰线给塑形起来。 这应该是自己搭配的腰封，就是自己搭配的腰封，本身应该是没有的吧。 我不知道哎，秀场上就是这么搭配的，很有可能你去专卖店买的时候也会是这样的成套的装备。 哦， 就你可以选择用或者不用嘛。 嗯哼， 那右边的这个风衣呢就依然还是经典的 Burberry 的样子， 挺阔的。嗯， 对，挺阔，但是你会觉得说虽然简洁但是有材质拼接在里面，包括使用到这样的材质丝光的那种状态， 这个是他们家很少尝试的。 对，以前没有过这样的材质，现在感觉像是你穿着一个风衣型的睡衣。 uh-huh. 然后就出街了，又符合这两年的睡衣风的街头的感觉，然后同时又有毕加的 DNA 在。 有一些正式场合或者说你想高调一点的话，穿那个风衣还真挺合适的。 嗯哼，而这件我们刚才展示过的材质相对贴身一些，但同时呢在边缘上又加入了很多金属环，又有摇滚的感觉，又有叛逆的那种状态。 这个远看像是麂皮材质， 但其实不是，就是风衣的材质。 嗯， 只不过加入了金属环而已。 我觉得这个柔软的这个材质倒是值得入手一件。 嗯，而且这个颜色它把裸色调得很高级。 嗯哼， 嗯，当然除了剪裁的利落还有配色也很高级，从秀场的整体的镜头上是能够看得出来的 干练。 对，大地色系包括这种饱和度不高的，而且你从它的这个秀场上面能看出新的一个搭配的方案，你可以从里到外从上到下穿一个色系，但是选择不一样的深浅度。 嗯哼， 其实也是一套很简单的 look， 也不会显得枯燥。 对，你看从里到外从上到下都是一个色系，都是白色， 是 米白色，但是呢深浅度不一样， 这个真 的 很优雅。 看， 嗯， 这样的裸色大地色系也是这样的，包括这种是有一点颜色的拼接在里面，而且材质的碰撞也是比较大，下面是皮质的，上面是棉质的。 嗯 嗯， 裸色和大地色真的是很好穿，生活当中。 对，而且它其实如果穿得得当的话还有一种还可以显瘦。 嗯， 包括正红色配上驼色其实也是非常正点。 这个一般好像不太敢尝试吧。 很大胆吧，但是其实模特穿起来这么好看的话， 嗯， 大家也完全可以尝试一下。 而且高跟鞋配的也是红色的， 包包上也有红色元素， 是 有呼应的， 很适合过年。哎，真的，过年完全可以这样穿了。 对，然后我们再来说 logo 吧。刚才说到就是 logo 有变化嘛，以前大家最熟悉就是它的格纹嘛。 对， 格纹以及就是字母排列的这个 logo。 是。 然后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前段时间在走秀之前，他们曾经在伦敦做了一个充气的大熊，你们还记得这个场景吗？ 啊，有， 这就是当时 logo 换新的时候做的一个预热。 要给大家放大一下吧，这是现在的大 logo。 对，因为你知道现在很多品牌 远看很像狗骨头。哎， 现在品牌都在主打满 logo 嘛。 uh-huh. 但是如果要做满 logo 的话， Burberry 其实有点吃亏， 是 因为它没有可以去做到衣服上的满 logo，它只有字母的 logo 和格纹是作为它的经典的。 它拼命的画格纹。 所以现在呢，这个设计师本人就把Thomas Burberry 的首字母 T 和 B， 就是品牌创始人嘛 Thomas Burberry， T 和 B 做成它品牌的新的老花的花纹。 嗯， 如果你们要看细节的话就是这样子的，那个 T 像是一个编织的那个线， 啊， 然后 B 呢就是编织在这个里面的一个环儿。 猛一看还有点那种金钱符号的那个感觉。 你说美金吗？ 哎，有一点啊。 对，同时也符合他们的格纹的元素，在很多地方都有出现了这样的满 logo， 包括像在汽车的这个配饰上面啊。 哎，放汽车上很好看哎。 很好看，他们把汽车做的涂装嘛，在伦敦大街上， 嗯， 包括像房顶、建筑， 这个就只能远看，

时间在下午的5:30，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正在为您直播的潮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我是袁一， 我就是爱音乐，别叫我停下来。 今天有非常多独家的视频，这个人在音乐节现场就是跳舞跳到入魔的那种，手机有非常多。 音乐节现场一定要跳舞呀，最可怕就是音乐节现场大家就跟木头一样不动。 但其实大家内心其实是有波澜的，你知道，就是可能很多的国人还是比较羞涩一些， 但是你需要把你的波澜释放出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音乐彻底的融入到了你的血液当中， 所以需要在现场有一个像这样的人可以来领头。 对， 就你会发现说当夜幕降临了之后，大家可能会更释放一些， 大家会说你看那个蠢货，但其实你跟这个蠢货一起来摇摆的时候，你自己也变得开心了。 我们今天要说音乐节怎么穿，因为在中秋小长假的时候，我们一起参与到了在北京延庆世界葡萄博览园那边举行的一个阵容很不错的音乐节，然后第一天呢有把大家 DJ 当中的一些什么 Nova、Kasa 等等，然后第二天呢，像阵容有什么海龟先生啊，然后有那个重塑雕像的权利， 哎，电音， 然后包括新裤子，然后还有最后压轴有曾轶可，有华晨宇，有李宇春。 你说是最近刚在鸟巢办完这演唱会，据说一票难求，票价卖了非常高的华晨宇吗？ 那还有别的华晨宇吗？ 哦， 还有别人可以让粉丝提前24小时就到场地上等着吗？在寒冷的延庆。 那你说李宇春就是那个现在非常流行，无论是从作品到这个穿着打扮都很流行的李宇春吗？ 当然了，除了他还有别人吗？ 那他们在现场应该是非常嗨吧？ 就是很嗨， 底下人都燃爆了。 对，音乐节这个事情，音乐本身当然是很重要的，但是咱们在台下一起跟音乐人一起嗨起来的这些观众们，你们的穿着是不是舒适，是不是符合当时的这个场合，然后能不能够在就是很硕大的场合当中，场地当中被摄影师捕捉到，我觉得这是很见功力的一件事情。 音乐节一直是一个非常奇怪的一个地方，我觉得 为什么是奇怪， 就是年轻人很爱去，但年轻人的攀比心又很强，来到这里呢一定希望自己可以成为人群当中最亮的那颗星。 可是但是音乐节它有自己的问题在，比如说你会很累， 哎， 对，你没有办法穿一些什么高跟鞋，什么一些不好走的鞋子，不跟脚鞋都没法穿， 但是依然有人会穿，就是因为你们不穿我穿，所以我才最特别。 那谁累谁知道啊， 哎，这个是很重要的。 对啊，所以我个人会觉得说，如果你去音乐节的话，你要做好打19站的准备。如果再遇上下雨的话就很可怕了。 对， 所以衣服还不能太贵， 对， 材质还不能太娇气， 哎， 还得特别舒适。然后同时呢，像有一些地方基本上音乐节会找一个很开阔的场地嘛，山区可能会比较多一些， 早晚温差很大。 对，你又要有做好万全的准备，什么时候要添一件衣服啊，什么时候剪一件衣服啊，这都很重要啊。 当然如果你要说我就纯粹从舒适性角度出发，完全不考虑穿搭的话，你也会成为人群当中最亮的星。 靠大年内去吗？ 大家都会说这个人为什么要来音乐节，不适合他。 今天如果看了我们的节目的话，你会发现说舒适和时髦这件事情，两件事情其实是可以兼得的 啊。 那我们先来看一个现场拍过的视频吧。 好， 是由我和一位我的特邀神秘大来宾共同出镜来示范，在第一天的音乐节现场我们是怎么来穿搭的。 据说是一位巨星呢。 巨星第一天天气稍微有一点没有那么的nice， 因为风很大，大概有6-7级大风，所以那天其实温度还是挺低的。我们来看一下吧。嗨，大家好，我们现在在 Rolling Shark 一车的电子流行音乐节的现场，我是袁一。 突然像不知道该怎么叫自己，我是袁一的好朋友。 对，我们相约来看音乐节，就是在中秋节期间，今天正好延庆这边温度又很适宜呀。 确定适宜吗？ 风也很大。但是因为你看，就是蓝天白云确实很通透，远处群山环绕。OK， 主要是为了跟大家来说一说，在这样音乐节怎么穿搭会让自己觉得又舒服，然后又可以成为人群当中最闪耀的那颗 star。 没错，所以这其实是一个所有人都很好奇，因为大家来到音乐节都希望说，我一般能听到好听音乐，然后还能展示最棒的自我。所以，不如今天就从袁一身上的这身穿搭给大家介绍一下，就你怎么想的搭配这样一身衣服来参加这样一个，因为是户外音乐节嘛。 对，户外音乐节我觉得最重要的就是舒服，所以一定不要穿什么高跟鞋，什么那种鞋底很难走的鞋子。我选择的是对超级舒服的鞋子，然后裤子因为天气会稍微有点凉，所以我今天 穿短裤或者是什么裙装之类的， 因为今天会有点冷。 其实是很实用的一个小裤子， 非常实用。然后因为裤子上有很多的色块拼接，所以其实还是足够亮眼的，相信的话大家可以去我 我微博上看照片。 所以亮眼是你今天的这个穿搭的一个核心的词汇吗？ 对，我觉得在户外还是可以足够亮眼的。 Okay. 然后上身就是很简单的一件 slogan T， 然后这件单品是我免费获得的一件，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苦苦追寻的一件最适合我的单品。 把人生的信念和理想穿在身上，就是人和自己的精神和肉体合一的感觉，很棒。OK。 然后 你为什么要戴这个东西？ 因为怕紫外线。 为什么不戴墨镜？ 我戴了，但是我忘拿出来了。 OK。 就是其实还有一个就是外套，其实很必备。然后这样一件牛仔外套，它有点 oversize， 有点溜肩的设计，所以其实怎么穿都行。 对，然后我觉得这个，我觉得你在音乐节的这个搭配是非常标准的，就是有点 这只是标准， 就是有点贵。 我的 T 恤上衣是免费的呀。 OK， 随便吧，反正我觉得大家都眼睛又不瞎都可以看得出来。 那男生呢？ 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就是有非常丰富的看音乐节的经验，所以说当我知道今天是一个户外音乐节，并且看到只有10度左右的气温的时候，我想一定不要冷，因为你要从中午的时候来待到晚上，你要做好一个持久战准备。 对， 所以你刚刚讲舒服其实特别重要。什么叫舒服？就是一定要穿棉质的东西，你不要穿牛仔裤，牛仔裤不是很舒服。然后呢，鞋这个部分大家可以看我穿的就是这个，对吧，非常常见的这个布鞋啊，高帮的。这个因为高帮怎么，就是因为我穿的长袜，所以穿高帮可以把袜子挡起来。然后， 而且有一点，就是在这样的土路上走的话，其实高帮鞋还是很有必要的，要不然走着走着里面会进东西。 对，然后因为布鞋的精髓就是要脏，所以来到户外跟草地和这个灰尘接触，它就是非常的 match。裤子其实就也没有什么好说的，这是一个非常舒服的裤子。但我觉得衣服很重要，就这个衣服呢，正面看起来就是 so so normal， but。 是斑马吗？ 对，你这样，当你这样戴起这个帽子之后，你整个人就变得非常的，你知道，有型。然后因为它很长，所以人可以被包裹在里面，你可以自在跳舞，又不觉得自己特别突兀。所以我觉得你就一定要找到自己跟这个面料非常合适的那种感觉。 所以面料很重要， 面料很重要。就我觉得棉质特别优秀，因为什么麻也可以，但现在太冷了。对， 但是你知道吗，它这个衣服从前面看稍微有点 boring， 所以为了解除它这种 boring 呢，我就要给他提供一些。 Boring， 从一开始录节目就一直拿着这个纱衣。 对，就是这个小贴纸很适合你们啊，因为音乐节现场可能会有一些这样的一些小赠品、小礼物，然后 就 应该。 另外一个精髓，就你来了以后不要光是在舞台这边傻等，你可以干很多事情，比如说去获取和购买一些周边产品。像有钱的话，如果你很 rich， 你就直接去买；如果你不 rich 的话，就做一些什么拿那个就是这种 用积分换， 对对，用护照，然后盖戳，然后就换礼物，就这样。对，可以贴上。我还要讲我身上最重要一点，就我背了一个这样的包，为什么？因为音乐节人很多，经常容易，比如我们就失散了，然后穿的黑色你又找不到嘛，所以你要穿一个就是很明显的颜色在身上，方便去辨认，这也很重要。 总之今天这个音乐节现场还是很让我惊喜和意外的，就除了有音乐来分享之外，还有周边很多很多你可以去体验可以去玩耍的一些地方。所以即使是待两天都来，然后看那些强大的音乐阵容以外，你还可以玩到很多好玩的东西。以上就是我们从现场发回的报道，明天还会继续有哦，我明天还会继续来，拜拜。哎，怎么样？那天就是从话筒里面就能听出风真的很大， 嗯， 然后从我们的发丝的吹拂的这个程度能看出来， 而且那个电音的感觉可以听到。 对对对，因为那天 现场收录很好， 是以 DJ 就以电音作为主打的嘛。 嗯哼， 然后我们来 男嘉宾话很多。哎， 男嘉宾非常会总结 啊， 我觉得他是那种特别会提纲挈领的那种人， 就是给点阳光他就灿烂的那种。 我觉得很好啊，男生就应该这样。 他穿那么难看，哪里有值得跟大家分享的一点？ 你为什么睁着眼睛说瞎话？ 因为黑色跟红色书包根本就不搭呀。 搭呀， 哪里搭？ 我觉得那天不仅穿得舒服，而且很有亮点。 就是因为红色书包，大家都会说，你看那个红色书包是谁？ 我觉得它这一点是很重要的，就是你可能会觉得黑白灰这三个颜色怎么搭都不会出问题。 嗯， 那么你在这样的音乐节现场，然后你又要选择舒适的面料，你没觉得我和男嘉宾同时都一拍即合的选择了舒服作为第一要义？所以面料上面都 是 你确定你穿得很舒服吗？ 我穿得非常舒服， 但是从这个镜头当中看起来你的搭配方法很就 非常简单，白 T 恤加上一条很舒服的阔腿裤，然后完全不会被束缚到，然后鞋子也都穿的是运动鞋。 正常人就会把这个牛仔衣给系上呀。 老老实实的系上。 牛仔衣扣子也扣上了呀，但是我是采用的斜扣的方法。 中间好像还有点镂空的一个地方的出现。 对，就是一定要斜扣，一会儿教给大家。现在不太一样。对，哎，我的，稍等一下，我的 iPad 的电突然就没有了。就是。首先舒服这个作为第一要以后呢，你可能颜色上面的选择就没有那么丰富，所以采用饰品其中一件单品的跳色来提亮你的整个 look 的颜色，其实这是一个很聪明的方法。比如说男生可以选双肩背，我不太建议女生在音乐节上选什么手提包或者手包这样的东西，因为真的你无法解放双手，因为它几乎所有音乐节都会有很多周边可玩的东西， 是， 那你就没有办法好好的投入了。那斜肩背或者是女生那种小双肩背也是最好的选择， 而且包一定要够大，如果是女生想要自己漂亮的话，你包小那你就男朋友或者跟你一块出行的其他朋友总得有一个大包， 对， 这样的话所有的水啊或者现场发的东西啊，你买的一些纪念品啊，包括你这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拿礼券兑换的礼品都可以收纳进来， 对， 否则你在跳舞啊或者在投入音乐节你无法投入其中。 是，我们来看看男嘉宾他身上这些 look 的这个一个归类总结。虽然在泽华看来全身黑有一点无趣，可是他这一件帽衫我个人觉得背后还是很有亮点的。即使你不背这个包，你也依然会在人群当中即将要走散的时候可能会很容易被发现。 是， 然后他的这个包不用说了嘛，鞋子其实是我个人很喜欢的一个点。他选择这种帆布的高帮鞋，虽然是白色作为打底色，但是即使你真的穿脏了也并不会觉得很突兀。 就有一种小脏鞋的感觉。 对对对。 C 是因为他姓陈吗？ 找的类似款吧。眼镜儿 啊， 他选用的是镜面的镜片。我觉得在音乐节上选这种镜面的镜片，不管是银色的还是各种镀膜的别的颜色，比如说红、赤橙红绿青蓝紫的，都很适合，要比你戴纯黑的镜片要来得好很多。 音乐节非常需要戴一副眼镜，不然的话你会觉得看演唱会看演出很困难的一件事情，眼睛睁不开。 对，眼睛睁不开，有阳光，然后包括说也许今天阳光没有那么好，但是音乐节在土路上面嘛，很多人走起来包括蹦起来都有很多沙尘风沙，所以眼镜同在凹造型的同时其实也是在保护你的眼睛。 凹造型眼镜是非常好用的一点， 非常好， 眼镜睁不开，眼睛睁不开之后整个人的状态都不对。 一会儿可以看一下我和泽华一个戴眼镜一个没有戴眼镜，照片拍出来效果就天差一别。 真的， 对， 我是天差， 我是天差。来看一下女主持人的穿搭，对，在这张图里面可以看到单品的搜罗。我那天很巧的是跟这个音乐会现场的吉祥物感觉撞了元素。 吉祥物比你还高哎， 那多新鲜呀，吉祥物都是男生扮的呀。 OK， 你说你的穿着打扮感觉很贵呀，贵气逼人。 也没有了，就是我个人比较喜欢 logo。 我们的小编辑也说原因你这样穿特别好找图片 啊， 因为特别轻易的就能看出你穿的是什么。对，这是不是要穿满 logo 这就看个人的习惯了。但是那天正好恰巧这条裤子呢，就是前不久在一个快闪店收货到的，它是色块的拼接，大色块，所以其实光有这条裤子你上身哪怕没有这件外套也完全没有问题， 是 也会成为人群当中很显眼的那一个。 这裤子本身很好看。 对， 这裤子挑腿型吗？ 其实不挑腿型，它是那种有一定厚度的那种材质，不是纯棉的，它是垂直感很强的那种材质。 垂直感强对于粗腿的人而言是一个很好的事情， 非常好，它不会贴合你的腿型，它会有自己的一个廓形度在。 当然我们也是很怕风吹过来。 然后呢，我个人觉得说这双鞋子就不抢戏，但同时你也不用担心它有任何的问题。 它本身就是小脏鞋嘛， 它本身就是小脏鞋，所以怎么脏怎么穿都会比较好。 但我个人好奇的一点是，小脏鞋它也会再脏啊，你会给它清洗吗？还是让它一直脏下去？ 我会让它一直脏下去，因为我买的是银色那一款，所以其实没有什么问题。 OK。 再然后，我觉得这顶帽子还是很推荐的。 哎，这个很有必要，遮阳帽。 对，遮阳帽以后，你即使像我那天在做外采的时候没有戴墨镜，也完全没有问题。有这样一顶帽子，有没有墨镜，其实都还好。 遮阳帽是一定要选择好的款式，不然的话就真的很容易土。 对，然后呢，如果你戴草帽的话，可能太轻，就很容易被风就吹掉。像这种，像今年比较流行这种防紫外线的帽子，它的那个绑带会把你的头绑得很紧。如果你真的戴一整天的话，可能你的头会有点疼，因为绷太紧了。 这是好事儿，不然的话你不敢碰，哎，我的帽子呢？ 对，帽子就不见了。Uh-huh. 但对于长发女生来说，有一个困扰就是戴这样的帽子，怎么把你的头发融合进去？ 嗯， 我想了很多种方法，因为如果。其实广告图上这顶帽子它是直接 Angelababy 本人就直接这么戴的 啊， 但是如果长发女生，你就会发现像我这种上面的头发比较层次比较短比较蓬的女生，上面就鼓起来一大包 啊， 它没有办法服帖，所以我后来那一天是在上面就扎了一个辫子，扎很高，然后把直接勒的这个部分就勒在这个地方 啊，就蓬的地方你给它让它升起来更高， 把它扎起来了，对，扎成了两个小辫， 很聪明。 嗯，好吧，这是我们第一天在风大的延庆穿着的一些细节， 包括牛仔衣选的也是很到位。 那件牛仔衣很舒服， 嗯， 那件牛仔衣是那种特别特别软的牛仔的材质，它其实是一件男款，我是借了我对老公的衣服来穿。 牛仔衣我觉得好的一点就是，你即便没有那么冷的时候，它也不会太热。它不会太捂， 它透气性还比较好，不是那种厚牛仔，是那种薄牛仔。 嗯， 然后如果你真的冷的话，你也可以裹着穿或者怎样穿。但是我会觉得说，我为什么会选择用这样的扣的方式呢？是因为你把它最下面牛仔衣最下面那颗扣子， 嗯， 扣在距离它一到两个扣孔的那个位置上，往上提高两个扣孔的位置，这样就可以很自然的不做作的把你的腰线露出来， 嗯， 就不会让一件本身就有 oversize 效果的牛仔衣穿这么垮，因为。往上提高两个扣孔的位置，这样就可以很自然的不做作的把你的腰线露出来， 嗯， 就不会让一件本身就有 oversize 效果的牛仔衣穿这么垮，因为我本身裤子就是那种廓形裤了， 是， 你就不能上大下大， 嗯， 一定要上小下大，这样才会有一个层次和结构。 这样的技法男生其实也可以参考一下， 男生完全可以，而且如果天气如果没有那么冷的话，因为你扣的时候扣的是斜的嘛，所以衣服的肩膀其实会自然的就垮下来，你就可以像我现场有一张照片，我并没有故意那样做，就是它自然而然的肩的部位就露出来了。 而且我觉得如果是一对儿出去玩的话，女生选一款男生的牛仔衣很好，因为白天的时候会很热，你可以不用穿，交给男生来拿，等到冷的时候你再拿过来。 对，你看这张照片拍的时候就是很自然的，我只要肩膀一往下， 这就是一个对比嘛，因为旁边的那位漂亮妹妹她其实就是穿的牛仔衣，正常的穿法， 非常老实的穿法， 嗯， 就很无趣，大家都会穿牛仔衣， 她怎么样，很什么， 很无趣， 大点声 你为什么要这样挑拨离间， 解给她听， 就是如果你的衣服扣子这样扣的话，它就会自然的造成一个斜肩的这样的效果，所以你在拍照或者怎样的时候，你就可以嗨出不一样的状态。 斜肩女生这样好看，男生就不要斜肩了， 男生就可能会太痞了， 哎， 对对对。好了，这是我们第一天的这个造型的一些小细节吧，分享给大家。那当然，我们去那一天的音乐节现场也有很多好玩的地方。我们接下来又有一个两分多钟的视频送给大家，让大家一起来。如果没有去到现场的，来弥补一下遗憾。 是个年轻人，所以有很多的梦想，是个汽车人，一直是他的梦工厂，他是个凡人，也需要你为他鼓掌，他所经历的一切就是表达你所想，道家一心间风上云端，不同的风格引领时尚多变，用户的心间连接观念，管他潮流车子让你安心换，努力用一腔热血铺满青春的轨迹，想要他们有天可以 be proud of me， 失败经历再多次也不能打败你，一心向着创作对诱惑 say 断舍离，用梦想迎接客，用态度学会取舍，用专业合作创新的方式告诉你，他是年轻的代表一上课，这就是年轻的态度，走在向下的路，潮流挡不住 look at me 我最酷眼，梦想之间还有一个角度，用一个数学公式告诉你自己领悟，口才一度一上，年轻人态度一上，我为你唱出一上，不能得到满足一上，开拓未来的路一上，我为你唱出一上，开拓未来的路他是个年轻人，所以有很多的梦想，是个汽车人，一直是他的梦工厂，他是个凡人，也需要你为他鼓掌，他所经历的一切就是表达你所想，当下一心先冲上一段不同的风格，引领 命时尚多变，用户的信件连接观念，晚上找了车子让你安心换，努力用一腔热血铺满青春的轨迹，想要他们有天可以 be proud of me， 失败经历再多次也不能打败你、yeah. 一心向着创作队诱惑 say 断舍离，用梦想凭借口，用态度去取舍，用专业合作创新的方式告诉你，他是年轻的代表，一刹这就是年轻的态度，走在脚下的路潮流挡不住， look at me我出演梦想之间还有一个角度，用一个数学故事告诉你自己领悟，扣三十度，一刹年轻人态度，一刹我为你招呼，一刹不能得到满意，一刹态度未来的路，一刹我为你招呼， 镜头去到了我们前两天去那个音乐节现场，感受了一下气氛。 嗯， 啊，有很可爱的那个易小沙的那个就是玩偶。 嗯， 当然了，在第一天呢，电音的那个环节，可能我自己给自己的定位是相对摇滚和舒适一些的。然后到第二天的时候，可能就是华语新势力就会多一些了。 嗯， 然后加上第二天太阳很好，所以我选了一个红靴子，然后加上上衣和下衣都是黑色的。我们先来看一下泽华吧，泽华第二天是跟我一起去的。 不，我觉得应该先看你的，因为你前后对比嘛，第一天和第二天的一个差别。 你是认真在跟我对比吗？ 认真在对比。我看完你第一天的穿着打扮以后，我很期待你第二天，结果第二天看到本人以后有点失望。 啊，真的吗？ 真的。 就是你没有看到我鞋子的时候是失望的吗？还是 看到鞋子之后依然会失望？ 依然很失望吗？ 对，就觉得浮夸值一下降了很多。 可是最后照片出来你依然是服气的呀。 照片是漂亮的吧。 对对对、嗯、我们来看一下照片，然后你们也顺便给我打打分。 啊哈。 第二天穿的很简单，穿了上下都是黑色的衣服。我来找一张背影吧。对，这是我在活动区拍一张照片。 你看这个布景配得很好。 对，上身是一件黑的 T 恤，然后我有一个小心机，我怕晒黑，我就在 T 恤里面加了一件纱衣， 嗯， 然后是红色的，就是这两年比较流行那种半透明那种纱衣。 现在挺多女生会在衣服里面这样穿。 对， 不会热吗？ 不会热。 不捂啊？ 它其实是有点不舒服，但是因为它这种材质就不会热，透气度是足够的，但是它其实不太舒服，会有点扎。 嗯哼。 但女孩子这点扎对我们来说并不算什么。然后穿了一个高腰的黑色的短裤，但唯独全身上下的一个亮点就是穿了一个深红色的靴子，这张照片颜色可能不是很明显。 是， 我是觉得说全身上下只要有一个足够的亮点就可以了。 所以昨天第二天的亮点就是红靴子， 第二天亮点就是红靴子以及露腿。 嗯， 因为靴子它有一定的保暖度，到了天儿，昨天到了太阳下山以后，我就外面套了一件长款的卫衣，正好把露的那个腿的部分就遮住了。然后靴子它其实很实用， 嗯， 就不需要你整个都露这么多，你有一截腿露出来的话，其实态度是在的。 这一点也是挺好参考的，因为很多像袁一或者是比袁一身材更好的女生，就有一点的是， 说对， 我身材本身很好，我穿什么都会好看，为了让自己更好看的话，她就会更加的费力。有的时候费力不见得讨好。 对 对, 对， 这样的穿着打扮既突出自己的身材的优势，然后呢又会显得其实你是很随意的。 对对对，然后我昨天很骄傲的一点是在现场被抓拍到， 嗯， 就一定程度上也是肯定了我的穿着。 对， 这样看上身会更明显一些，我里面穿这件打底衫它是有一些小的领子的。 嗯哼。 然后呢，从袖口上看呢，你又会觉得如果你里面没有穿这件纱衣，你整个就真的很普通。 是， 对，你虽然也会把T 恤那个下摆给它系起来，露一截肚子，但是那样就有点太明目 赤裸裸的肉不太好看。其实 对对对，其实这样若隐若现的话又可以有遮阳的效果，同时还可以有一些神秘感在。 还放这么大的图片是为了看 VVIP 那个证吗？ 啊，没有没有没有，不是 现在还有 VVIP 哦。 啊，这是我昨天在阳光比较好的情况下，你看我的眼镜戴的也是跟前一天男嘉宾一样那种反光的镜面的那种镜片、我觉得在阳光特别好的户外戴这样的镜片会显得特别的酷， 是 比戴纯黑的墨镜来的更好看。 是， 那我们来看一下泽华吧，是要放你给我的照片还是我手机里自己的照片？ 你放你自己照片就好。 我倒是反倒觉得你穿的有点太过简单。 因为我昨天是那个一个普通的 boy。 来，我们看一下，他上身就穿了一个白色的 slogan T， 但这个 slogan 呢，就是顺应了这两年 Supreme 打造的那种街头风。 对呀、啊， 就红色的条，然后白色的词， 以及这样的词是很有态度的。 对对对，这是一个复古，就是也不能叫复古，这是一部老电影， 嗯， 就 Mad Killer 的那个标语。 啊， 它是去追溯到电影当中的一些元素。 我选的这个裤子它是很舒服的，首先它是那个亚麻材质，所以即便夏天特别热的时候它也不会太热，它可以散热很好， 透气性很好。 但是晚上太冷的时候呢，因为它本身是黑色的，所以中和起来的话也不会太冷，再加上旁边有人，我就选择了它。上面的 T 这样搭配的话，我腿是比较粗型的了，所以建议如果是 这样的裤腿布很适合你， 很适合我们这样的腿粗的人。是鞋呢就选了一双帆布鞋，帆布鞋因为你要站很久嘛，帆布鞋是肯定很舒服的。 哎，所以你没发现吗，咱们几个都是不约而同的选择了板鞋或者是运动鞋，就没有选那种跑鞋，因为跑鞋底儿太软。 我那天还有点担心你的靴子会太难受吧。 我靴子很舒服，那双靴子女生应该都知道 Stoicism 的5050、 啊、 可以穿它走到天荒地老，超级舒服的。 但是有些人在看音乐节时候会选择那个 Timberland 的那种标准的经典的那个靴子嘛、 uh-huh. 其实是有点沉的， 那个太沉了，那个、蹦起来就会给你负重，自重加了很多负重， 而且回家你一把鞋脱掉以后味道很大。 那是你本人可能 不是，男生女生都会有，因为要出汗又捂一天。 对对对对对，所以他是要选择面料透气性更好然后更亲肤一些的材质。但我是觉得他昨天穿的亚麻裤子有点太薄了，真的是有点太薄了， 但是因为上身够厚所以不会显得太冷。 嗯，稍后我们还会继续来跟各位分享在全世界各地的音乐节，像泽华本人去过很多的音乐节现场， 嗯， 他在不同的城市不同的国家不同的季节是怎么来穿搭的，以及这一次在北京我们的 icon 们 idol 们他们是怎么在现场来穿搭的。昨天李宇春那一身真的太值得给大家分享了， 大家就可以眼馋一下。 新浪微博找到活力酒吧，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呢，也是昨天现场的时候李宇春有唱给大家听的，下个路口见，让我们下一个时段见。 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40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感受古韵新风的通州情。10月16日，让我们一起听见潮声，听见经典。 坐拥新机场，南望雄安城。毗邻副中心，星夜会四方。 我是大兴区委书记周丽云，新时代赋予大兴区新的使命和新的机遇。 我是大兴区区长王友国，我们真诚地邀请各位朋友走进大兴，祝福大家万事大兴。 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特别推出《走进春风里》，改革开放大兴纪事。 北京时间18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 FM 98.2兆赫 ，AM 927千赫，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下午六点。 和潮流相关的都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温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流梦工厂，一起改变，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袁一， 我是在人群当中演就可以认出来的泽华。 明明抓拍到的是我，没有抓拍到你， 怎么没有？有啊， 啊，有一张，有一张， 对啊， 有一张你就是轻微在跳舞的状态，我给大家看一下，以证明到你是人群当中被摄影师发现的那一位。 如果你要觉得你的穿衣打扮不是特别出挑的话，那么你要在人群当中跳舞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他的舞姿真的非常魔性，这是我昨天抓拍到了他的舞姿， 你看多好看呀。 但这件 T 恤其实我刚刚忘说，它的背面是很有亮点的， 哎， 非常好看，这就是其实就是电影元素嘛。背影有一些小惊喜，你也可以选择穿这样的衣服，也不容易走散。那昨天在人群当中，他被抓拍到的是他正在紧锁眉头跳舞的样子。 跳舞为什么要紧锁眉头？一定 是 太沉浸其中。 你当时是扭秧歌吗？这个姿势感觉是要 不，这是广场舞。 是这样子的。 那果然是你更擅长扭秧歌呀。 好，我们说完就是自己的一些穿搭之后呢，我们也要来看一下昨天在现场李宇春那身衣服，真的一出场把我惊艳到。就我立刻就到处搜索，说到底有没有卖这件衣服的。 OK， 我们来试一下手机的这个功能是不是能够让大家听到现场的这一首他个人非常喜欢的流行专辑当中这首歌，叫一趟。果然没有声音，稍等哦。 不可以哦， 很遗憾听不到声音，我们再来试一下。好吧，大家来看一下视频的画面现场吧。 很震撼，你看灯光打多好。 对，这个舞台整个很绚丽。 是， 他仅穿一件看似是一个帽衫，然后如果有 或者有人觉得是雨衣， 哎，对，其实是有点这种丝质的材质。我觉得应该配上春春的歌来听才会比较好一些。我们来听普通 disco 还是野蛮生长？ 没有流行是吗？ 没有流行。 好，那就普通 disco 吧。 OK。 普通的呀。 好。 画面贴合度还挺高哎。 对。就他画面上其实在唱那个一趟嘛。 是。 看到一些全景的他这身衣服的这个一些镜头， 它这件衣服比较妙的一点在于，你如果看上半身觉得就是一件夹克戴帽的那种戴帽夹克，但其实你发现给了全景以后，它是那种长款裙装的。 嗯， 这个设计很特别。 嗯， 就是这种戴帽夹克的这种风格，然后在裙摆那依然是有一些比较女性元素的柔美的状态的。 嗯， 然后拉链是从下可以一直拉到上面，像是一件长款的风衣或者是雨衣或者是长款 夹，拉起来以后就会有中性的感觉在。 对，你可以戴帽子穿，也可以把帽子放下来穿。 然后没有蓝色的部分，底下那个黄色再加上这样的满 logo 设计，其实如果你在店内看到你不太敢试。哎， 就是对，是 Gucci 的满 logo， 他现在是他们的大中华区的代言人嘛， 嗯， 所以确实整个气质也是越来越 Gucci， 因为 Gucci 这个词儿本来在他们的语系当中就是指 Gucci， 就是指那种比较大胆的流行风速，就是流行元素嘛。 对， 嗯， 但这件妙就妙在，即便你是一个不太大胆的人，你穿在身上也不会觉得太奇怪、太浮夸， 搭起来也很好搭。你像春春，他就是选择了一双老爹鞋， 哎， 然后露小腿。配上这样的一个过膝的长度的拉链的外套，然后里面就穿了一个很简单的白 T， 基本上就露一个边儿的那种。 嗯， 冷的时候你把帽子戴起来，不冷的时候你可以敞开穿也没有关系，但敞开 穿 里面要穿一个短裤。 对，你要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啊，出席一些场合呀、啊、年会的时候，我觉得都可以选择搭配。 而且在音乐节现场这样就是又符合了舒适又符合了时髦。 哎， 因为歌手其实在音乐节现场也会表现出一件很飒的状态， 嗯， 会跟平时演唱会上不太一样。演唱会可能会穿很多华丽的衣服，很多装饰，各种 是 舞美啊什么，当然这个舞美也很炫酷，但他自己就会更随意和自由一些。 对， 所以这样的衣服就很适合在这样的场合穿。 而且你会发现在底下大家有时候可能穿得非常的保暖，而歌手在上面穿起来看上去很冷，有的会穿短袖，有的会穿背心什么的。 嗯， 李宇春这套就很合适。 对，又不冷又不热 啊。 嗯，因为昨天曾轶可其实穿毛衣的 啊，对，曾轶可是毛衣， 但她那个毛衣是那种大孔的，所以其实也不是很保暖。 但是华晨宇就短袖了， 没有，华晨宇穿的是一个长袖的连体衣。 哦，对对对对，有一位穿的短袖来着，嗯， 应该是白天的那个重塑他们那个乐队穿短袖会比较多一些，因为电音嘛，稍微嗨一些， 嗯， 可能蹦蹦跳跳的会更多一些。但你放心吧，演员们在舞台上因为有灯光，然后包括 对 他那个整个状态会更投入一些。 是， 对对对。就是我们从刚刚过去在北京本地的这个音乐节说起，我们接下来要展示到的是泽华在之前去到全世界各地参加音乐节的一些穿搭。 嗯， 我觉得首先这个第一张感觉不像是去音乐节，很像是去灾难现场，就感觉好像遇到了什么事儿，比如说什么紧急避难呐、啊，或者怎么的。 哇、哦，这么惨！快给大家看一下。 对啊，感觉很惨，因为你就觉得像是在工地上。你看， 这多么好看，哪里惨？我以为是说另外一张。 就是吃的饭感觉很简洁，虽然是有咖喱吧，是在日本吧？ 对， 这个咖喱猪排饭很好吃， 好好吃，我现在想起来都会流哈喇子。 对对对，但是为什么把自己捂得那么严？是因为下雨很冷吗？ 对，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日本的 Fuji Rock 音乐节，也是世界三大音乐节之一啊，非常厉害了。 嗯嗯、 然后呢，他们这个音乐节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在深山里，从附近的一个区县，然后你要坐一个半小时的车到这个深山当中去，然后在深山当中白天看演出，晚上就住在帐篷里。如果你要是订的早的话，旁边有酒店可以预订，但是相信我，就是你得提前一年的时间就要去准备这个事情。 而且酒店相对于你住在场地里面还是要远一些。 对、嗯、另外年轻人也会想要投入到那个氛围当中去嘛。 就这几天我一直是在音乐节的状态， 哎， 我不要换，不要切换。 我在参加这音乐节之前其实准备了非常多很作的衣服。 作是指就是又不舒服然后又不实穿吗？ 不舒服是一定的，然后那个在现场一定要看起来是最亮眼的。 太难了，在日本这件事情太难了。 我是准备了很多套，然后在现场一套都没有穿。 因为下雨， 因为你每天睡在帐篷其实睡得不舒服。 嗯哼， 然后又是连续三天，因为音乐节是三天嘛，连续三天三天都在下雨。 嗯哼， 下雨的时候你没有心情穿任何好看的衣服。 对对对 对, 对， 但凡贵一点的衣服你都 会 觉得毁了它。 对，会的会的。所以这也是我们刚才节目一开始有说到音乐节是户外的。 对， 你就算天气预报没报下雨，你也不知道当天会是什么样的状态。 但是大家 会 准备雨具啊，或者雨衣什么的。 会准备，所以你说你好看的贵的衣服，你穿在雨具里面，你也觉得会毁了它。 这个时候就是比拼雨衣的时尚度的时候了。 所以你不要选择，就是当然这两年有 PVC 的那种风衣款的雨衣会变得好一些。 嗯， 你想，即使是像泽华这样的时尚达人，也就是穿了一个戴帽的冲锋衣。 哎，我这个雨衣很好看的，只是因为这个角度看看不出来。 好的吧，这个角度真的很像是个民工。 背面看，民工也是一个很高尚的职业， 啊、 他们也可以穿得很漂亮。 我就感觉你在做，就是在做很辛苦的工作。 啊哈，是，但这个背面其实有设计的。 但我到音乐节现场发现很多雨衣其实设计的很精妙，特别是在日本本地买的。 他非要说这件衣服很好看，我们再来看一张不是这样角度的照片吧。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大家好，我是小小音乐家。 你里面穿了白色的 T， 而且白色的 T 很薄，薄到都有点不好意思细看。 这个白色的 T 穿了好几天嘞，身上的味道应该会非常的重。 我已经透过照片闻到了味道。 嗯， 所以这件雨衣到底好看在哪里？除了颜色本身， 你说颜色是不是很跳跃了？ 颜色 在雨衣当中， 对， 一般都是黑色和白色。 对， 我是鲜艳的蓝色，但这个雨衣最大的 bug 在于它的长度不够长。 啊， 你的腿基本上全部都是被淋湿、湿透的状态。 嗯， 还有这个雨靴，我其实专门穿的也是一个雨鞋，但这个雨鞋它最大的 bug 在于它是一个开口雨鞋。下雨的时候，所有的雨全部注入到这个雨鞋 里去了。 对，然后脚先泡烂。 而且你选的是黑色的雨鞋，就比较保守的颜色， 以及不合脚，非常的糟糕。 嗯，这个还是值得借鉴的。总之这一身没什么可圈可点的了。 那后面还可以的。 我们来看一下。对，这个就是体现出了你真正的水平了。 这个其实也很简单。 这个不知道为什么，从色系以及包括你脸上涂的那个就是涂鸦的图案，感觉很像就是吉普赛人。 给大家看大一点嘛，这样大家才可以看更清楚帅哥本人有多好看。 哇，我的妈呀！ 你看，它其实这个颜色搭配的非常简单，一个白 T 配的一个驼色的一个裤子。 对。 但是你整体营造出来的感觉，就是在像音乐节当中的那种， 对，舒适随性， 又有点你自己的小小的态度。 你刚才那个确实是有音乐节的感觉的。那好吧，再回到雨衣这一件，我真的从360度各个角度都没有找出好看的点。 这才是落魄，真正的落魄。你知道到什么程度了吗？最后一天的时候，整个人彻底的垮掉，完全没有任何的时尚品味。我穿那个裤子是我的睡裤，我觉得我全身上下最便宜就是睡裤，把睡裤给穿烂拉倒。于是就这样打扮出来了。 所以你会不会觉得说雨靴如果在选择的时候实用度更高的确实是高筒的雨靴 啊，然后还可以漱口的。现在有些雨鞋是可以漱口，这样就水不会灌进去。 哦，长口的真的是有问题是吗？ 是的。我也是参加完这音乐节之后发现买一些大品牌的雨靴真的是很重要。 真的，那些品牌的雨靴它会做的不捂脚 啊，哈， 真的会很透气，透气性会很好， 时尚度也很高， 然后同时会很舒服。 对， 嗯， 所以你就即便上身再普通的话，你这鞋一看你就赢了。 对，如果你真的是有特殊的场合需要用到雨鞋的话，还是不建议大家买就是太便宜的路边的那些那些单品。 所以如果你要去看音乐节的话，其实雨伞、雨衣、雨鞋，包括这个 PVC 材质的这样的书包，防雨材质的书包，这都是你需要必备的。 你这么说的话，我突然想起来，我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去哥伦比亚的时候 啊， 也随身带了一件就时尚度很高的雨衣。 是 那件雨衣单品本身。 所以如果你要去看音乐节的话，其实雨伞、雨衣、雨鞋，包括这个 PVC 材质的这样的书包，防雨材质的书包，这都是你需要必备的。 嗯， 你 这么说的话，我突然想起来，我今年四月份的时候去哥伦比亚的时候 啊， 也随身带了一件就时尚度很高的雨衣。 是 那件雨衣单品本身。很便宜，也不到500块钱，这单品当中算是比较便宜的了。 因为雨衣嘛，现在雨衣价格也挺高。然后呢？ 然后因为它是 Zara 那品牌，就高阶品牌嘛。 嗯。 然后它完全模仿了就是大品牌的一些做工。我当时其实穿那种纯透明的雨衣，时尚度会很高，因为你不用担心它的穿搭，它也不会抢戏，它会把你里面穿搭的那些颜色完全映衬出来。 是， 我要来找一下那张图片在哪里。哦哦哦，在这里。所以当时其实我穿在身上这件雨衣的时候，让外国友人和我同行的朋友们都还挺惊讶的。 惊讶点在于为什么要穿一个这样的雨衣，明明是大晴天 啊。不，下雨了，就是因为下雨。对，就是我，就你里面穿什么都行、完全可以被印出来， 不会影响你自己的穿今天的那个 look。 对， 整体 look。 然后但是它有一个问题，我当时记得在节目里面其实也说过，它的唯一的问题就在于你如果做了一些运动然后冒汗了的话，你看这是后面把书包包进去，你的包也可以完全被呈现出来， 这点很好。 对，但有一个绝大的问题就是在于你如果出汗了的话，它就会有小的水蒸气出现在你的衣服里面 啊， 就会有水蒸气，这是透明 PVC 最大的问题。 我觉得水蒸气还好，就算太捂的话就是难受了。 对，就是这种 PVC 材质是一定会有点捂的、要不然怎么去起到防雨的作用。 是， 所以雨衣这件事情给大家一个比较好的参考是，你要买长度足够长、最好不是那种套头的，而是这种扣系扣或者拉链的。 对， 这样的款式会比较实用一些。 是， 然后同时呢，如果你很纠结我雨衣要买什么样的颜色的话，那透明 PVC 是最好的选择。 对，包括像雨衣有些是斗篷设计的，也是很好的选择。 斗篷你知道问题就是它在于它要套筒 啊， 套筒你穿脱的时候那个雨水就会灌进去， 你小心一点咯。你又要好看， 你知道因为我小的时候生长在南方城市，就是我们那儿的传统的雨衣都是套头的，最讨厌就是穿脱那一瞬间， 嗯， 它又凉，冰冷冰冷的就接触到你的皮肤，以及它你在车上坐着会有很多的积水在那个斗篷那个里面， 嗯， 你要脱的时候哗全是水。 但是我在 不小心就会灌。 其实你现在音乐节当中你再穿一样这样很复古的雨衣的话，你才是最亮眼的，大家会很羡慕你。 童年阴影非常足，所以不想再尝试。这是在下雨的日本的 Fuji Rock 的时候这样的穿搭， 嗯， 然后其实之后泽华也带来一些很大胆的造型，比如说他这顶假发是我至今为止都没有理解他的点的一个地方。 我这个是在音乐节现场当中戴的，大家都会 下雨的话 侧目 奇怪， 不，嗯，偶尔不下雨的，一两个小时的时候可以拿出来顶一下。 你这个日常生活当中我也见你戴过， 对呀，啊， 也被路人侧目， 对呀，啊，这很好看的，啊。 所以男生还好，男生就是随时摘脱假发套都很方便，但女生像我们这种长发就没有办法随时戴。 以前不懂，自从戴过这个假发套以后，发现一摘下来以后，这个头被捂的压得很难看， 对，就是 恶心。 假发套如果你要准备戴上，就跟帽子一样，肩就不要摘了。 真的， 嗯， 不然非常可怕。但是这假发套你戴久了以后又很捂。 就对，这种假发套一定是它没有什么透气的设计。 对，我这种是纯粹是闹着玩的假发套嘛，它本身价位也便宜， 对对对， 所以它各种做的都很一般， 就一看就是假发的假发套。 对，不过戴起来在音乐节当中有这样的装扮，它其实是一个亮眼 的 点的。 对对对， 嗯， 好，我觉得接下来这事儿很值得说一下，这是在美国了吧？ 对，这是去看Coachella音乐节的时候的。 嗯，这就是时尚本人了。 因为你要住酒店了嘛，所以就是晚上你没有住宿的这个担忧了，每天可以换不同的 look 了。这身儿它其实就是你夏天的。天热的时候你也不会冷，也不是天热的时候你也不会太热，它可以当防晒服。 不会冷啊，就是外面这件像亚麻材质的外套， 对，它很舒服， 嗯， 有点真丝的感觉。然后冷的时候呢，因为我去四月份看音乐节，它也不会太冷，晚上也就大概25-26度的时候。 这是一身衣服吗？是有点睡衣风那种吗？ 是一整身，对， 嗯，它是那种袍子式的吗？睡袍式的款式， 有一点像。 腰上是有系腰的吗？ 腰上是有系腰的，可以系的， 哦，有，但是你把它摘了是吧？ 对，女孩就可以系起来，更好看了。 对对对，男生就这样敞着垮垮的穿就很不错。 里面那个 T 是个唐老鸭，也很好看哟。 对对对，这是品牌某一年的迪士尼元素，对，童话元素。那我觉得这一身 look 里面，我还能仔细的看到你的那个袜子和鞋子的呼应，非常棒。嗯，这个细节很棒。 鞋是其实对于男生而言的话，可能会有些男生嫌弃的，因为它是花嘛，会觉得太花哨，太花， 太花哨， 太花哨了。 嗯，可是因为你上下， 因为上面其实它是颜色比较普通的， 相对比较单一一些，所以用袜子和鞋子来跳跃一下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是 很好看的鞋袜。然后墨镜，我看你选择了一个方框的墨镜，虽然不是那种镜面的框架，但是你这么戴起来还挺带感的。 这不一定不能好好戴， 对，这样的非镜面的这种墨镜，戴起来就要稍微考验一下你的戴法， 哎，以及考验一下你这个鼻梁的高度，能给架起来的话，你全程就这个样子，看人都要抬头看。 好的，接下来，但是你看，同样的一副框架墨镜，如果你好好戴，就显得很奇怪。你看， 好好戴就比较正常嘛。 嗯，不太适合男生吧，可能觉得，但是这件 T 本身就是一个亮点了。 嗯 嗯， 在美国很少能够买到这个品牌，首先 啊，美国很少， 美国很少， 所以你才专门穿到美国去。 对， 嗯， 然后美国的潮人都会有这个心情， 因为在自己国内买不到。 对，然后他们都会觉得哦酷，他们会说这样的话。 嗯， 但其实它就是一件很普通的 T 嘛。 对，基础款。 对，冰淇淋很好吃。 妈呀，现在透着图片看就很想再吃一， 后面这个是更大胆的一身的， 这身真的非常棒哎！ 因为你到美国的话，一定得有自己的不一样的 style， 嗯哼，就有一种汉服的感觉。 这是最炫民族风，它其实是傣族的民族服饰。 你是在美国买的吗？不是， 我是在傣族买的，我在那个云南买的，就他们日常会穿的一身衣服。 因为你就是男生皮肤白，驾驭这个天蓝色也是没有问题的， 是， 嗯，就会显得你肤色更白皙。 是， 嗯， 里面的那个背心它其实是镂空材质的， 哦，就破洞材质的， 破洞材质的， 嗯， 加上那个头巾呢，它是 Beyonce 现场演出的一个周边的头巾，它上面是做了一个豹子的形状。 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它这个豹子笔触很有中国元素， 哎，这事儿搭起来非常的和谐。 对对对，你看就是这种带有民族色彩的这个对襟儿，这边会有一些刺绣，然后整个也是舒服的亚麻材质， 是， 嗯，配上你这双有蓝色元素的鲜亮的鞋子也完全没有问题。 是的， 这一身 look 简直可以加分，非常值得加分， 成功。 OK， 这是你这几次在国外看音乐会音乐节现场的一些照片，我觉得更多的一会儿可以再详细再有一些见解，比如说你连着两年的那个日本的 Fuji Rock 其实都是下雨的，然后在一些准备工作上非常值得加分， 成功。 OK， 这是你这几次在国外看音乐会音乐节现场的一些照片，我觉得更多的一会儿可以再详细再有一些见解，比如说你连着两年的那个日本的 Fuji Rock 其实都是下雨的，然后在一些准备工作上面还可以再给我们详细的讲解一下，说不定在这个十一期间就有一些朋友要去到一些可能有雨季的一些地方，一些目的地出行，然后在准备一些行李的方面也可以给大家提醒。 准备行李方面我一直不擅长， 为什么？每次带错嘛，那你就可以帮大家排除错误选项。 一定要很明确你要去这音乐节到底会遇到什么样的情况，然后你再去针对这些种种情况去搭配衣服，不然的话 很多时候情况都是突发的，所以你需要提前有一个预判，或者你要有一些提前准备。 对， 行， 好吧，一会儿分享吧。 好的，新浪微博找到活力九八二，还有微信公众平台关注关爱青年计划，我们的音乐节穿什么这样的一起改变的节目，稍后还要继续来跟各位分享。 耳朵，接下来要大开杀戒，穿透你的耳膜，一直到达灵魂的深处，让你崇拜着我，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派的 guest word， 我们生来就是把你早已拉响了警报，气氛将被引爆，都给我顶好，我无所畏惧，让所有的对手都领教，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大声的尖叫，我根本不受谁的威胁，准备跟强者对决，把对我的质疑和无限都毁灭，做敌对也无所谓，那就是你当我是个异类，继续开大我的音量，让他们全都闭嘴，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 fight against the world， 年轻就是要随心所欲，高举你的手臂，拿出你的勇气，不要再恐惧，只有依赖好战的心才能够拯救你，跟着我，跟着我，跟着我大声的尖叫，我根本不受谁的威胁，准备跟强者对决，把对我的质疑和无限都毁灭，放纵的感觉，超越一切，不再胆怯，不需要你们的理解，我不想看别再废话，全早都消失在眼前，我不再意料也在于，也不是人们的反应，

在这里，每天下午五点到七点，关注微信账号“关爱青年计划”，微信群里聊一聊，社会定位晒一晒，直播视频每天跟，掌声送给社会人，潮流梦工厂。 一起改变，欢迎各位在最后一个时段继续回到我们节目当中。音乐节怎么穿？我是袁一， 我是在音乐节穿睡裤的泽华。 到最后我实在没有办法，被雨淋到已经伤心了，可能就会穿一些，就是叫做人家说饥不择食，你应该叫冷不择衣， 冷不择穿了， 冷不择穿，对 对, 对， 什么样都可以，越便宜越好。 所以其实还是要做一些万全准备，就是还是我们刚刚说到的一些原则，首先舒服是最重要的， 对， 其次一定要适宜那个温度， 是， 然后你也不要想着说我能够把音乐节现场这样一个户外的环境，长时间户外的环境，真正当做一个 T 台，那是不可能的。所以你不要带那些很花里胡哨、很复杂的衣服，所以还是回到舒服那个话题。 但是你到现场以后，你会发现花里胡哨其实也挺多。 当然会很多，但是你要聪明的选择花里胡哨的方式。接下来我们也有一些，就是前两天现场上有一些值得跟大家来，叫做分享或者说是点评的一些穿法，比如现在看明星，我们刚刚讲到李宇春那个穿法很值得借鉴， 是， 但那个有点贵。但我们接下来说这个曾轶可，就昨天穿的这身，我觉得个人觉得其实作为观众来说也是可以借鉴的，她昨天穿的是一件红白相间的条纹的毛衣， 你再说一遍， 哦，红黑。为什么会口不择言？ 真的，还一脸诧异的看着我。 红黑条纹， okay. 还是那种宽条纹。我个人不太建议你在音乐节现场穿一些花纹很细碎的 啊 这样的拼接图案。像我身上这种大面，比如说大面积红色带黑色波点的，我觉得这 OK 是大色块。但如果你全部都是黑红黑红的小的拼接的话，就会整个让画面显得很乱。因为你在户外嘛，颜色会很多。 是。 虽然如果天气好的话，主打是蓝天白云和远处的青山，但是你现场元素会很多，所以你一定要让自己身上穿的是大色块拼接。 我很想把你身上这些黑头全部挤下来。 好吧，我们来说曾轶可这个。所以像她身上穿这种宽条的黑红的相间的，是完全没有问题，大色块。那裤子呢，就选择的是工装裤。好吧，我们来说曾轶可这个。所以像她身上穿这种宽条的黑红的相间的，是完全没有问题，大色块。那裤子呢，就选择的是工装裤，纯黑的，配上黑色靴子，就整个一身舒适加保暖都是完全可以实现的。 下面如果是你要是腿型比较宽的话，配一个宽腿裤也是好看的。 他穿的是萝卜裤嘛， 对， 是那种工装的，上大下小的裤子，然后配一个矮帮的靴子，其实就没有问题。然后曾轶可昨天有一个让我觉得很值得借鉴的点，在于她的妆容，她在面颊、眼睛下方画了一个闪电 啊。 其实这个不难， 是， 你甚至可以买一。现在很多那种纹身贴 可以贴上去， 对, 对， 贴纸嘛，小贴纸贴在自己想要去展示的部分，大部分人可能会贴在面颊两颊的部分，但是贴眼睛下方就显得不一样， 对， 而且眼睛是最传神的部分， 对， 所以你在眼睛的周边贴这样的小的 logo 就还好， 是， 但是我个人会建议说不要贴太花哨， 有很多人会贴一圈什么金，那叫布灵布灵的那种材质的东西， 就什么水钻啊之类的，不要贴太多，只要有一个亮点就好， 摘下来可能会很疼。 颜色方面也最好选择这种比较颜色单一，黑色这种会更适合黑夜的音乐节的现场。那接下来这是曾轶可的穿搭哈。然后我们看到的是这一位是新裤子当中的一位女乐手，她的这身穿搭其实是算摇滚乐团当中比较典型的穿法， 很摇滚， 就是白 T 加上黑色的 黑 对机车夹克， 对， 观众也可以这么穿， 是， 但这么穿呢，你就需要在妆容上下功夫， 嗯， 你看到他把红唇烈焰红唇画得很入精髓， 眼影也是那种红， 对，眼妆也是红色， 嗯， 但是这就很考验一个问题，是你在台下和在台上你的妆容的差别就会很大， 是， 你在台上画这种相对夸张的妆容没有问题，但是你在台下可能就觉得有点突兀， 在台下也还好， 眼妆吗？ 因为音乐节大家都会比较夸张一些， 接受度也都会高一些， 但是 所以就还好。 但我必须要说，红眼影这个事情真的挑人 啊，是吧？ 如果你的眼睛是相对属于那种偏浮肿类型的，就千万不要碰红色眼影。 哦、就显得更肿哈、 对，会显得更肿，像是哭过一样。所以这种，如果你要穿这种机车夹克的话，记得必备的就是 choker。 哎， 你可以选择各式各样夸张的 choker， 或者是叠带项链都可以，没有问题。然后接下来我们看到有一些观众的，当我在说观众之前，我要先给大家看李斯丹妮。 嗯哼， 昨天这身李斯丹妮他不算是非常典型的音乐节选手，他是综艺节目出来的女歌手嘛，所以他是带自己伴舞团的。 嗯， 那伴舞团穿的都是全身的白色，他就选择了非常跳脱的很艳丽的艳粉色。 这个其实不太好驾驭， 她肤色白嘛， 嗯， 所以就还好。肤色白的女生可以选择，但是我是想说，像这样的校服的妆容， 嗯， 这种装束在音乐节其实是适合的， 是 因为它又舒服、宽大，同时有时髦的态度， 还可爱。 对，你可以不选择这样的艳丽的玫粉色，你可以选择比如说 old school 的颜色，像白、红、蓝， 嗯， 这样的拼接色，或者是干脆穿一身大红， 是。 对，或者你穿一身黑，那你就要让你自己的一身黑当中有一些可以跳脱出来，比如说有金边儿。新的三道边， 我们周末那天看演唱会的时候也确实见到一些穿校服的女生，感觉那个可爱度啊直接爆棚， 就是音乐节现场很适合打扮得更青春洋溢一些。 对， 嗯，包括你在穿普通衣服的时候，如果选择搭配一款适合自己的发带的话，其实也是很亮眼的。它这个是周边产品了， 嗯， 红白蓝这三个颜色就是很跳脱， 是 你选择戴在自己的头上，然后配合你的长发什么的，其实你身上穿的衣服款式比较普通也没有关系， 是， 对，你在照片上就变得很显眼。所以不要觉得说音乐节周边的东西都没什么用，就是拿来玩的而已，但其实是可以值得使用上来的， 而且特别适合在音乐节现场使用。 对对对，那这一身我是觉得是一个错误选项，是来给大家看一下不要这么去穿搭的。这个衣服的图案就是我刚才所说的有色彩，但是都是小面积的， 嗯， 就会显得很碎很花， 对， 很乱。 对， 尤其在这样的户外，你看你身后的背景已经有这么多颜色了，然后你就完全被他们所掩盖了， 嗯， 看不见你。如果同样的黑和红包括白色元素，你穿的稍微大面积一些的话，就不是这个效果了。 而且这样的碎花其实生活当中很多人会喜欢的， 就生活中穿可能还好，但是音乐节现场我真的不建议你们穿这种小面积色彩的。 嗯，生活当中也尽量少触碰这样的搭配方法吧。 碎花这个东西吧，它很微妙， 哎， 穿不好就会 就太碎。 对对对对对，这是我们从现场找回的一些图片。当然在世界各地的各种各大音乐节，像 Coachella 呀，包括像泽华刚刚讲到的 Fuji Rock 等等， Fuji Rock 是因为在深山当中，所以它可穿搭的空间不大，你会看到就周边的人非常靓丽的也是少数。但是你在 Coachella 这样的一个音乐节现场，因为它每天可以回酒店当中更换，然后它其实早晚温差也没有那么大，大家的穿扮起来呢就更加的精彩了。 所以我接下来要给大家分享到的这段视频呢，是来自 Coachella 音乐节现场，因为这个音乐节现场是有很多的明星来加持的，他们是来做普通观众的。 是， 我们一起来跟随画面看一下吧，声音虽然听不到，但是你们可以感受一下。这是连衣裙，就是 Coachella， 因为它是不是地处海边？ 不是，在沙漠当中。 在沙漠中，所以温度会比较高一些， 对， 对 不对？ 对。 那所以这样的露肩的连衣裙，包括露腿的这样的连衣裙，其实选择还是挺多的。我经常看到 Coachella 音乐节上明星们穿这样的，哎呀，对不起，穿这样的一些碎花的波西米亚风比较。 但是穿波西米亚风，其实另外一点就是在于它比较晒。 啊，因为欧美人可能对于晒， 他不太怕晒这个事情， 不太在意， 对。 对， 但这个事情如果放到国内的话，可能有些女生就要防晒服啊，各种各样搭起来。 就是你做好防晒的准备工作，万全的准备，你穿上 你看第很好看。第一个是 Gigi 吉伦哈尔 ，Gigi Hadid 吗？这是那个希尔顿啊。 嗯哼。这事儿就很大胆了。 这个太大胆了，但是在 Coachella 经常会叫明星们这么穿，就是身材足够好。像这种红白大色块也是我们刚刚有讲到，其实是很推荐给平凡的普通人来尝试的。 对，这也是碎花，你看 它这个不算碎花，它这是大花。 这种其实是 OK 的，尤其是在这种沙漠或者是海边的音乐节的时候，很适合这种穿。 嗯，这就是身材好露腰啊， 对，类似 bikini 的穿法了。那这种就是普通的 T， 这是 Beyonce。 Beyonce 在现场的时候，她有了一身打扮。 对。OK， 这是刚才带给大家的一个视频的集锦，明星们怎么穿长裙、大长裙，我觉得是可以穿的，但是不太适合在内陆地区办音乐节的时候穿。 嗯， 因为波西米亚风的长裙，你一定要配合棕榈树啊、沙漠啊、阳光啊、大海这样的元素，才会觉得更合理一些。 那在刚刚过去的那个音乐节现场，你觉得可以合适吗？ 我觉得不合适，因为北京属于土比较大的地方。 但它周围有山呢。 山不行哎，就是一定要有沙漠啊、棕榈树、海这样的元素，就是海，就是海滩的这种风景。 所以如果是在城市当中的话，你会觉得穿那样的元素有点奇怪。 有点奇怪，而且你的那个长裙拖在地上，你相信我，这条裙子你回家根本不想要了。 你原本以为时髦度很高，结果在北方人眼里就觉得很奇怪。 对，甚至或者说你其实在城市当中的内陆地区的城市里面参加音乐节的话，像这样的穿搭，如果天气比较热的话，其实值得借鉴的。就是短 top， 然后配上短裤，露出你健康的肤色。 嗯 嗯，你可以在上下搭配的花纹当中去做一些文章，或者是在你的发型和眼镜上做文章。 嗯， 或者是在饰品上。其实这五个女孩子并排走在一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 对， 嗯， 你会平均的看，不会集中在某一位身上。 对对对，包括像这样的短款的马靴也是很好的选择。 是， 嗯，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像这种服装就是适合相对热一些的、海洋元素稍微多一些的地方来穿了， 也适合性格比较热烈的女孩子。 对对对，这个如果是在国内的音乐节上这么穿的话，可能真的大家的镜头都不会离开你。 哎，吸睛度很高， 相对大胆。那这种穿法其实在我们国内是可以借鉴的，就是运动 bra 的长度，配上短裤，然后它是涂鸦款那些文案，然后你的外面的牛仔服呢，也是不要好好穿， 嗯， 又可以防晒，然后又可以挡风，也有保暖的程度，然后 但给人营造出来是健康的感觉。 对对对对，我们再来看一下，然后这些也都是舒服且简单的穿法，只不过他们选择了不一样的墨镜，这两款墨镜都是今年时髦度很高的墨镜。 对， 嗯， 牛仔裤如果搭普通 T 恤的话，就真的很一般了。 对，所以你如果穿的是牛仔裤的话，上身的衣服可能要稍微动动脑子，除了最简单最基础的把 T 恤那个下摆给系起来以外， 嗯， 你也可以选择一些款式相对独特一些的上衣，以及长发的女孩子，你可以把耳朵和脖子的部分露出来，然后去搭配更美好的一些饰品。你像左边这个 Gigi， 她戴的是那种叫做脖链，就是从脖子上套上去，然后会一直顺到肚脐儿这个位置，在后背也会有链子，它是一个成套的，成一个体，就像一件小衣服一样的那种款式的项链，所以很适合穿这种露胃装。 是。 那右边的这一位呢，他戴了一个大耳环，就很吸睛，因为他把头发全部都整个竖上去了，就把脖子这个部分裸露出来。那如果你的耳饰已经足够夸张，那你的脖子上就不要戴太多东西， 嗯， 要把空间露出足够多来。就是各个地方各个城市它不一样的气候以及它周边的环境，也决定了你要穿什么样的元素的衣服。像这种偏波西米亚风，就流苏比较多的地方，就很适合背后是配着棕榈树。 这个真好看。 对，而且这样的衣服也不怕晒了。 嗯 嗯，这种外面有这种勾线的针织的这样的一些勾法的外套，它其实里面如果搭一个连体的，像今年很流行那个 body suit，就像连体泳衣那样的衣服也是很好看的。 嗯，但如果你觉得这位太大胆的话，里面是纯色的，没有透明度的， 纯黑色，对，不这么透 明，长度也是这样的，那我觉得也是 OK 的， 完全 OK。 嗯 嗯，好吧，以上就是我们今天通过前两天的这个北京的音乐节跟大家一起来总结到的一些值得让大家来借鉴到的音乐节的一些穿法。作为观众，因为你要打持久战， 是， 所以一定你在搭配之前要想好，说这件衣服我到底能够在现场坚持多久？ 对， 这双鞋子是不是能够支持我走遍这个群山峻岭？ 嗯， 对，因为音乐节大部分都是在这样的一些地方来举行的，所以也希望在接下来的时间当中，各位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到全世界各地找到适合自己的类型的音乐风格的这个现场，去感受一下 年轻无极限的状态。 我说的好像明天就放假了一样，很期待。 其实今天才是本周的第一个工作日，这周会比较长一些哈，六个工作日。 但只有六天可以去准备十一呢，穿着打扮了。 对， 时间也是很紧张的。 也会持续的在下午的五点到七点的下班时间带给大家精彩的节目内容。稍后为各位带来活力 music， 我是袁一， 我是泽华， 拜拜， 拜拜。

哪怕这不就是我吗？难道让松手的那些话就为了讨好他，那不就错了吗？这把天就那么大，我又不是不甘，闯荡几年大不了哭个几晚。成长之中 森林公园，北京广播电视台、中共北京市通州区委宣传部联合策划“运河潮起四十年”听见经典诵读会隆重举行，聆听烟波浩渺的运河声，